朱伯字子元，杜陵人也，家贫，己氏县为亭长，好客少年，捕伯敢行，稍迁为公曹，抗侠好交，随从士大夫，不避风雨。是时，前将军望之子萧玉，御史大夫万年子陈贤，以公卿子助才之名，伯皆有之矣。时朱陵县属太常，伯以太常院查廉，补安陵城，后去官入京兆，立曹使列院，初为都邮书院，所不值半，郡中称之。而陈贤为御史中丞，做漏泄省中语下狱。伯去立，简布置廷尉中，后似贤事。贤略至困堵，伯诈得为一入狱，得见贤，据知其所作罪。伯出狱，又变姓名。为贤治宴数百，卒免贤死罪。贤得论出，而伯以此显明为郡公曹。久之，成帝即位，大将军王凤秉政奏请陈贤为长史。贤见萧玉、朱伯除幕府署，奉甚其之，举拨岳阳令，徙云阳平陵县，以高帝入为长安令，京师治理，迁冀州刺史。伯本武力，不更文法，即为刺史刑部，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，官司尽满，从事白请。且留此县路见诸自言者，势必乃发，欲以官事伯。伯心知之，告外促驾，既白驾办。伯出旧车见自言者，使从事明斥告吏民，欲言县城尉者，刺史不察皇授，各自一部。欲言2000担没受掌力者，使者刑不还，以治所，其民为利所冤，即言盗贼辞讼事，各时属其部从事。伯驻车绝遣，400-500人皆罢去，如神。吏民大惊，不意伯应事变，乃至于此。后伯徐问，国老从事教民聚会，伯杀此吏，州郡为伯威严，喜为兵州刺史、护曹都尉、迁琅琊太守。其郡书桓养明，伯新逝世，右曹院士皆一并卧。伯问其故，对言惶恐，故事2000担心道，折潜力存问致意，乃敢起就职。伯愤然抵讥曰：“观其儿欲以此为俗也。”乃召见诸曹吏、书左及县大吏，选士其可用者，出教治之。解赤罢诸病吏，白金走出府门，郡中大惊。请知门下院共岁其老大儒，教授数百人，拜起书池。伯出教主簿，共老生史依皆令去地3寸。伯犹不爱诸生， 所至郡者罢去一曹，曰：“岂可复至某曹也？”文学如吏，时有奏记称说云云。伯见谓曰：“如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。吾乃生所言圣人道何也？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臣说之。其折逆人如此，世事数年，大改其俗，愿使礼节如楚赵立。”伯至郡，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杰以为大吏，文武从宜。现有巨贼及他非常，伯者宜书以轨责之，其尽力有效，必加厚赏。怀诈不称，诛伐折刑，以是豪强折服。孤木县有群备八人报仇亭中，皆不得。长吏自系书言府，贼曹院使自白请至孤木，事留不出。公曹诸院即皆自白复不出，于是府城一阁。伯乃见城院曰：“以为县自有长吏，府未尝与也。城院为府当与之也。”阁下书左入，伯口沾檄文曰：“府告孤木令城，言贼发不得，有书。”习道：“令城就职，由习王清立有余，如律令。”王清得赤黄布，亲属失色，昼夜持经，十余日间捕得五人。伯父遗书曰：“王清忧功甚孝。”习道：“积伐越一府，不愿以下亦可用，简尽其余矣。其操持下皆此类也。”以高帝入守左平邑，满岁为真。其至左平邑，文理聪明，书不及薛轩，而多武绝，网络张涉，少爱吏，敢诛杀。然亦纵舍，时有大怠。下吏以此为尽力。长陵大姓上方进，少时常道人妻，见着疮着其颊。府公曹受禄，白除进调守卫。伯闻之，以他事召见，视其面，国有班。伯必左右问晋：“是何等疮也？”晋自知情德，叩头服状。伯笑曰：“丈夫故时有事。”平易欲洗清耻，稳事用尽，能自孝否？晋且喜且惧，对曰：“必死。”伯因赤尽，无得谢语，有便宜则忌言，因亲信之以为耳目。尽陈夜发起不忠盗贼及他伏奸，有功效。伯着尽联手县令，久之召见公曹，必革属责以尽等事，与笔札使字迹，即受取一钱以上，无得有所逆，欺慢半言，断头矣。公曹黄布举字书奸赃，大小不敢引。伯知其对已时，乃令就席， 受斥自改而已。投刀使薛所忌，遣出就职。公曹后常战栗，不敢搓跌，伯遂成就之。迁为大司农，遂于做小法，左迁前为太守。先是南蛮若儿硕为寇盗，伯后劫其昆地，使为反间，袭杀之，郡中清。喜为山阳太守，并免官，复征为光禄大夫，迁廷尉，指点决疑，当燕平天下狱。伯恐为官署所污，事事召见正监典法院使，谓曰：廷尉本起于武力，不通法律，幸有重贤，亦何忧？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，且20年，亦独耳飘日久，三尺律令，人事出其中。愿使事与正监共撰前世绝世立意，难知者数十事，持以问廷尉，得为诸君复议之。正监以为伯苟强，以未必能然，即共调白焉。伯皆召院使，并坐而问，为平处其轻重，十重八九，官属贤服伯之疏略，才过人也。每迁徙一官，所到折出奇绝如此，以明示下为不可欺者。久之，遣后将军与洪阳侯利相善，利有罪救国，有司奏利党友，伯作免。后遂于哀帝即位，以伯名臣召见，起家复为光禄大夫，迁为京兆尹，数月超为大司空。初，汉兴袭秦官，至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，至武帝霸太尉，始至大司马，以冠将军之号，非有印绶官署也。及成帝时，何武为九卿，谏言：古者民朴士曰，国之辅佐必得贤圣，然由则天三光，北三公官，各有分职，今莫俗之弊，政事繁多，宰相之才不能及古，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，所以久废而不治也。一见三公官，定卿大夫之任，分职受政，以考功效。其后上以问师安昌侯张宇，宇以为然，使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，而何武为御史大夫。于是上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，至官署，罢骠骑将军官，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列侯，解曾凤如丞相，以备三公官焉。一者多以为古今异制，汉自天子之号下至左使，皆不同于古，而独改三公，职事难分明，无异于治乱。是时御史府立设百余区，井水皆竭，又其府中列百数， 常有野屋数千，栖宿其上。臣去暮来，号曰朝夕屋。屋去不来者数月，长老一之。后二岁余，朱伯为大司空，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习，各有时务。高皇帝以圣德受命，建立宏业，至御史大夫，位次丞相，典正法度，以职相参，总领百官，上下相监临，历载200年，天下安宁。仅更为大司空，与丞相同位，未获加佑，故是选郡国首相也。今中二千担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，权倾非所以重国政也。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，复置御史大夫，尊奉旧制。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帅。哀帝从之，乃更拜伯为御史大夫，会大司马喜勉，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，至官署。大司马官号如故事。后四岁，哀帝遂改丞相为大司徒，复置大司空、大司马焉。初，何武为大司空，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，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周伯，书曰资实又二目，所以广聪明，逐幽隐也。今不自使居穆伯之位，秉一州之统，选地大吏，所见位高至九卿，所恶力退，任重直大，春秋之意，用贵至贱，不以卑临尊，赐使为下大夫，而临二千担，轻重不相准，使位次之序。臣请罢次使，更至周穆，以应古制。奏可。吉伯奏副御史大夫官，又奏言汉家志德普大，宇内万里，立志郡县，部刺史奉使典州，督察郡国，利民安宁，故事居部九岁举为首相，其有异才功效著者，则登擢，至卑而赏厚，贤劝功乐进。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，更至周穆，至真二千担，位次九卿，九卿缺，以高地补。其中才则苟自守而已，恐功效灵夷，奸诡不尽。臣请罢周穆，至刺史如故，奏可。伯为人廉俭，不好酒色游宴，自微贱至富贵，食不重味，案上不过三杯。夜寝早起，起夕见其面，有一女无男，然好要士大夫，为郡守九卿，宾客满门，与仕宦者见举之，与报仇怨者皆见以待之，其趋势待事如是。伯以此自立，然终用败。初，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称尊号，太后从帝高武侯傅喜为大司马，与丞相孔光、 大司空师丹共持正义，孔襄侯赴宴，以太后从帝，产于御顺旨，惠伯新征用为京兆尹，与交结，谋成尊号，以广孝道。由是师丹先免，伯代为大司空，朔宴见奏封事，言丞相光志在自守，不能忧国，大司马喜至尊至亲，阿党大臣无意政治，上遂罢喜遣救国，免光为庶人，以伯代光为丞相，封阳乡侯，食邑二千户。伯上书让曰：故事封丞相不满千户，而独臣过至，成残惧，愿还千户。上许焉。傅太后恐复喜不已，使孔襄侯宴讽丞相，令奏免喜侯。伯受诏，与御史大夫赵玄议，玄言事已前决，得无不疑。伯曰：已许孔襄侯有旨，匹夫相邀，尚相得死，何况至尊，伯唯有死耳。玄即许可，伯务独斥奏喜，已故大司空范乡侯何武，前亦做过免救国，是与喜相似，即并奏。喜武前在位，皆无益于治，虽已退免，爵土之封非所当得也，请皆免为庶人。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，以伯玄呈旨，即召玄以上书问状，玄辞服，有召左将军彭轩与中朝者杂问，宣等合奏。伯宰相玄上卿，宴以外亲封位特进，古公大臣尚所信任，不思竭诚奉公，务广恩化，为百僚先，皆知习武前以蒙恩召爵，事更三舍，伯执左道，亏损上恩，以节信贵戚，背君相臣，轻乱政治，奸人之雄，腹下往上，为臣不忠不道。玄知伯所言非法，往亦复从，大不敬。宴与伯亦免喜，失礼不敬。臣请召谒者，召伯玄宴，亦廷尉赵玉，至曰：将军中二千担，二千担朱大夫博士一郎役，右将军矫望等四十四人，以为如宣等言可许，见大夫公胜等十四人，以为春秋之意，兼以事君常行不舍，鲁大夫叔孙乔如欲专公事，赠其族兄季孙行府于晋，晋直求行府以乱晋国，春秋重而疏之，今宴放命匹族干乱朝政，邀大臣以往上，本造计谋，直为乱阶，以与伯玄同罪，罪皆不道。上减玄死罪三等，削宴户四分之一，假谒者节，召丞相一廷尉赵玉，伯自杀， 国除。初，伯以御史为丞相，封阳乡侯，玄以少府为御史大夫，并拜于前殿。言登受册，有音如钟声，与在五行志。赞曰：薛轩诸伯皆起左使，立位以登宰相，轩所在而至，为事立师，即居大位，以科察失明，弃诚有疾也。伯驰骋进取，不思道德，已无可言。又见孝成之事，委任大臣，假借用权，事主以耕，好恶一钱，富富丁富，称顺孔乡，事发间节，遂献巫网，辞穷情德，养药引鸩。孔子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，伯亦然哉。